song. 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追随着晨曦的操场，寂寞是歌声悠扬，那只长调时代传唱。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 OK， 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Thank you. 去看日落。嘿，随晚风把时间掠过。安稳的事和你去做。心疼的话就对你说。牵着你的手去海边，海水变得特别甜，甜蜜味道转一切，许下了爱你的心愿，下辈子也不变。 Yes I do、yeah、有你在我的身边，平凡也能成你一片天，我要漂洋过海来看你，我要披星戴月陪着你，哦，有我在你的身边，等我世界的温度实现了。 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